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台湾九合一选举整整剩下10天，那么在今天凌晨封关的这样一个民调的最后一刻呢，我们可以为大家梳理一下现在最重要的六都它的民调的结果。那么六都也就是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以及桃园县改制之后的桃园市。那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呢，选举恐怕会出现绿四蓝二的结果。如果明天就投票的话，很可能是以下的结果，就是台北柯文哲、台中林佳龙、台南赖清德、高雄陈菊。那我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名字全部都是所谓的绿营，其中呢柯文哲他又是无党派，他不属于民进党，那另外的三位都是民进党籍的候选人。那蓝二剩下可能最终胜出的也就是两位了，新北市的朱立伦和桃园市的吴志阳。这是现在民调的结果，应该是星期三之前的民调结果，因为根据台湾的一个法律哈，就是在投票前十天不得发布民调，所以呢在周三零点开始呢刊登民调呢，你就有可能被罚50万到500万新台币，这么严厉的一个规定，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那这个规定其实也证明哈，这个民调呢确实对于选民的这个投票的意愿它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现在我看到两边他们就来回应，像蓝营这边比如说王金平就说，哎呀这个民调也就是大家参考一下而已嘛，其实他并不觉得会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他也只能这么说。但你反倒看到现在领先的绿营，他们应该是可以说士气非常振奋哈，是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局面？ 但你刚刚讲到你说我觉得问到谁，不管问蓝绿啦，他在电视上就像我们上次专访胡志强，他也说这些民调都是参考，我不信 啦， 我只信11月29号投票日当天的民调。这确实是，可是你说包括像林佳龙他一路上领先呢，可是我们前几天因为做早新闻的战情时也访问到他的发言人卓冠廷嘛，他就会，你说领先应该是气势非常旺嘛，但他不是，他也非常低调，因为很多时候民调你说是一个参考，有些时候我在电话中说的我未必投票当天真的会嘛，所以他们现在的策略是怎么把这个民调去转换成投票当天的投票率。因为我在家里讲个电话容易，可是我到选举当天我要走出门，可能那天还下雨，万一说哎天气冷了我还可能想窝 不想去了， 对，所以其实把这个投票率就是把这个民调转化成选票，它未必是一个数字上完全的转换。所以我觉得落后的可能嘴巴上讲不在乎，但是心里肯定要想办法去拉这个数字，可是领先的呢可能也得要低调，因为太有信心的话也可能会有意外，也不一定。 没错，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民调有可能会有反作用，比如说我是一个蓝营的支持者，之前我一直没表态，甚至我就是不满马英九的一些施政行为，但是民调到最后这一天突然公布的民调，那连胜文还落后那么多，那最后的时候非逼着我一定要表态了，我肯定会出来投的，因为我看到连胜文很危急，所以我必须得救他，说不定这个民调的这个结果和落差真的能起到一个反作用，反而刺激了这个落后的一方的支持者出来投票。 所以说而且这个十天哈，它有可能发生非常多的事情，是吧？如果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看香港的当时的选举特首候选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十天之内也是发生了很多可以说是翻云覆雨的一些惊天的大事件。那么还剩下十天，我想呢趁着这十天哈，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好好的进行翻基本知识的这个普及，比如说什么叫做九合一，我们今天也再次来为大家重问，到底选举是在选什么？ 九合一，小百科。 如果要问台湾人2014年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那一定非九合一选举莫属。九合一选举的全称是2014年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之所以叫九合一，是因为共有九项选举同时进行，包括直辖市长、县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直辖市原住民区长以及区民代表。这次选举将台湾所有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合并进行，因此是台湾政治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简单来说，就是除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委之外，其他公职人员都要选。合并选举为的是减少选务经费，降低社会成本。以往台湾年年选举，今年选领导人，明年选县市长，后年选村里长，政府的行政费用、候选人的文宣、电视广告、志工以至便当，都是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对人民纳税的钱造成极大的浪费，同时选民也深感疲惫，甚至因为立场不同导致亲友失和。这次合并选举，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预估可以省下1亿多新台币的选举花费，也希望有助于缓和社会对立。中选会在8月21号发布选举公告，标志着九合一选举正式开跑。 这是我们台湾选举史上，应该说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因为我们要选出超过11000个公职人员，所以这个选举的复杂度，我想是前所未有。 根据中选会规划，将于11月25号公告选举人数，11月29号当天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举行投开票，12月5号正式公告当选人名单。年满20周岁，在选举区连续居住4个月以上的合资格台湾选民要注意了。如果你的户籍地是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以及年底升格为直辖市的桃园，或是基隆、新竹、嘉义，那么你将领到3张选票。如果你的户籍地是其他县市或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那么你将领到5张选票。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投票当天不可从事竞选或助选等拉票活动，也禁止携带手机进入投票所，以及不能破坏选票等，不然会面临罚款的处罚。虽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但今年选情却意外低迷。除少数几个热区之外，大多数选区都已尘埃落定，颇为冷清。不过未到投票那一天，一切都有可能。 好，刚才我们听到呢是 U-Radio 为这次九合一专案特别制作的一个小百科。那这样的小百科呢，我们做了不止一集，也很早之前就在我们的官方的微博、微信上面推出，尤其是在微信，大家如果订阅我们的凤凰 U-Radio 公众号的话呢，每天都可以收到类似于这些包装非常精美的一些科普的小知识啊，欢迎大家去订阅，并且呢是给我们一些意见。那说到这个九合一啊，我们印象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台湾政治的版图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北部基本上是蓝营的天下，南部呢基本上是绿营的天下。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民调呢，如果最后它真的是成为现实的话，有可能这个版图它就会重新洗牌，是不是？ 其实在这个历史上确定这个正式确定北蓝南绿是在2005年，在之前这期间都有反复，包括现在作为国民党的传统的票仓台北市，在1994年的时候其实是由陈水扁执政的，所以那个时候是绿营的。反过来今天作为民进党的传统票仓的高雄市，在那个时候是吴敦义执政，所以其实是完全做了一个大翻转。然后直到2005年的时候，国民党是在23个这个县市里面拿下了14席，而民进党是拿到了6席，再加上亲民党拿到的1席和新党拿下的1席，总共泛蓝占了16席，而民进党只有6席。所以其实总的来看，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国民党正式奠定了南北分治的基础。 其实我说你在 Google 上面去或去找一下台湾的地图，可能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就找到一个蓝色上半部然后绿色下半部，你可能以为就是蓝天绿地的感觉，但不是，它真的就像刚刚春雨讲，是大概是2005年之后所定下的版图，因为之前其实蓝绿，可是你说这个情况，我先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在找新闻做战情室，然后我们每一天其实都会找到蓝绿阵营或是蓝绿的一些立委的代表来讲，分别讲他们的选情，然后有一些碰撞火花。那我们在找台就是北部台中以北的立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在点开立法院的这个网页一看，哎，奇怪，怎么都蓝的，怎么蓝绿的没有，怎么没有绿的，哎，这绿的很比较难找或者比较少，那台北几乎只有一个绿的，全都是蓝的立委。可是呢你到南部，就像我们今天开始在准备做台南的，就发现奇怪，找不到蓝军的。对，我觉得这就刚好在这个找嘉宾，你就凸显在其实这个北蓝蓝绿的困境嘛。可是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你可以发现，其实，在台北呢，一般来说就是北部它是政治中心，还有可能比较多的学校，就受教育的一般水平比较高，所以你会发现台北选民他会，你说为什么蓝跟绿都可以？他是因为他会看人或者是看政见，他是真的会比较多理性稍微一点的判断。有些中间选民，可是南部的呢，我觉得草根。就是乡下的地方比较草根比较基层，那这个东西你要靠的是平常长时间的去经营，我们后面可以再做补充。其实在这大概我相信15年以来的时间，绿营真的花了非常多时间在经营南部的这一块，你说他也不是天生长的就是北南南绿，是因为他们真的用时间也愿意把这些政治明星下放到南部去，但是反观国民党真的完全就是对比，所以你说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国民党在南部基本上是选情根本就是一面倒的困境，我觉得可能他们自己也必须要检讨。 哎，那现在我们依然看到是一个所谓蓝天绿地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刚才佩芬也是跟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这个知识，那紧接着可能我们更加关心刚才讲到这几个名字，比如说柯文哲、林胜文，那这些我们都之前花过好几期节目去介绍他们，包括也是点评过他们的第一场的这个电视辩论，但剩下的几位像林佳龙啊、赖清德啊、陈菊啊、杨秋兴、黄秀双、胡志强，这些我们就未必个个都非常熟悉。那今天我们也想再花一点时间告诉大家，他们到底是在台湾的政治版图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的政治人物。三点快新闻，我们休息片刻，等会儿继续。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今天来大家关心台湾即将在11月29号进行的九合一选举，这是台湾这个应该是选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性的选举了。那我们之前也是有特别讨论过林胜文和柯文哲之间，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辩论。那我们记得上次咱们几个加上小磊在这儿讨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两位候选人似乎都能看得出明显的缺点。就说呢，如果非得选一个，似乎这个柯文哲现在呢稍微好那么一丁点。那这个林胜文，我看近期又有一些关于他的新闻，比如说他上赵少康的那个什么政论什么三缺一那一个节目是吧，就有关于问到他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他都是好像都没有办法去现场来接招，都是把他事先准备好的给他背一遍，所以大家都傻眼。他说，哎，这不是哥大的什么硕士还是博士吗？你不是经济出身的吗？你不是号称你有国际视野吗？哎，但是为什么都专门给时间让你发挥，大家都看不到。所以呢，我看有人非常刻薄，就说这个真的是学历和智商是成反比的。但是柯文哲有的时候同样大嘴巴是吧，就包括我看到最近蔡英文也接受媒体采访，就说到你看我们这次民进党我们都没有派参选人在台北市是吧，这是对于你的一个莫大的支持。然后结果呢他也不吃这套，他说蔡英文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的协议上不是这么写的呀。我想人家本来就说 相当是助你一臂之力的样子哈，他感觉还在后面似乎想要跟你对着干拆台的那个意思，好像看上去有的时候觉得他这个平衡的艺术也不是做得那么好。但是现在从民调上看，柯文哲是40%多，这个连胜文才20%多，那从数据差额上来说，应该说柯文哲可以算得上是遥遥领先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连胜文来说，在这个时候高学历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你像如果柯文哲同样被问到经济问题，柯文哲答不上来，大家对他早有预期，他确实答不上来，大家反而不会给他负分。但是对连胜文来说，本来这就是你的强项，输在了自己强项上，那不就是输得更惨吗？所以其实我觉得相对而言，这个选举可能一开始两个人的比较就是不公平的，或者说不在一个层级上的。我觉得连胜文可能更像传统的北方的这些国民党的执政的心态，他可能更注重说我把所有东西都落在纸面上，有政策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看。但是呢，柯文哲更像南部的这个台湾的这些选举的常态，就是他注重跟民众的感情，去通过演讲啊，通过拜票啊等等，跟大家把这个关系都打得非常好，那他的人情味非常的足，所以大家反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无形跟他有了一个感情的纽带，都会把票投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柯文哲的票数领先，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分蓝绿阵营的，有很多蓝营的人或者是绿营的人都投票给了柯文哲，反而是放弃了原来对蓝营这个传统的连胜文的支持。 嗯，我比较好奇，就是我作为台湾人，因为长期看政治，但如果像樊树跟春雨最近我们在做九合一，如果就光看你们所接触到的资讯，这两个人，你们对两个人好感谁会高一点？ 我当然是对柯文哲好感多一些，如果我有投票权，我一定投给他。 嗯， 因为你可以预见到，就连胜文他上去之后他会做些什么，就你是看不到有任何改变的希望，就好像什么之前讨论苏格兰公投似的，我们知道可能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必须给自己一把这个给他点一把火是吧，他烧的怎么旺那我们再看结果，但是您连火都不烧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希望，我就是这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我也会投给柯文哲，为什么？是因为他的很多说法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大希望。他说现在台湾的政局基本上是困在了蓝绿恶斗，但是柯文哲是一个无党籍的参选人，他当选后也不会加入任何政党，那他要摆脱这种蓝绿恶斗，要给民众一些带来一些实惠。我觉得这种说法真的是很能够吸引当下在很多生活上遇到困境的年轻人。所以其实柯文哲包括他们对这个选民的分析也说，要抛弃原本的蓝绿基本盘，按世代来看，新的世代可能所有的人都更喜欢柯文哲，因为他的这些意见确实给年轻人带来了希望。倒是大喊着希望的种子的这个连胜文，反而让人觉得啊，一切还都是老样子，还是那一套。 嗯，我觉得这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连胜文他感觉像打一个主帅明星，就是我今天我觉得我是高学历，我很有经验，我很有视野，我曾经把悠游卡公司怎么样从亏转盈，我告诉你，所以我当上去，我这个市场是所有的一切，所以大家会觉得，你看到上个节目连讲经济问题都讲不好，你不是说你很棒吗？ 嗯， 我就会有这样的严格的要求。可是柯文哲呢，大家对他的疑虑是，你一个医生，你有办法做市长吗？可是我觉得柯文哲一开始他并没有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他打的是团队，我会在选举前就投票之前，我会把我的执政团队公布，所以他会觉得很清楚的是， 我 笨没关系，但是 我 选一个好的团队来服务市民。我觉得这两个本来就有一个策略上的区隔。另外呢，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他们就刚好都在这两天公布了他们的竞选广告。你这两个也看到两个高下立见。柯文哲推的是什么？一支黑白的广告，都1分多钟。然后里面呢，就是一个就是很有温度，他自己配音的。然后讲到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我可能怎么样赚钱，我都买不起一层房子。那我可能想生孩子，现在不敢生，等我想生的时候生不出来。就他讲到了很多东西，都是现在的可能也未必是很年轻的那些人，大概是一些就是20-30岁的人会遇到的困境。然后他诉诸的就是，或许你把这一票不只是为你自己，也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孙子去投下这一票。可是好，我今天在火车上看了连胜文这个，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就是有还请到方文山帮他做词， 对，邝胜导演， 然后就跳舞就很就是 rap 那个音乐，然后出来，然后就发现一个年轻人一堆年轻人在那边跳街舞。 嗯， 啊，看完之后老实讲，我觉得我还蛮聪明，但是我实在不知道他诉求 的是什么。 对，然后你说如果你要诉求年轻选票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世代他是迷惘的，他是对未来是不知道的。我觉得如果有 我不知道一定，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时间每天可以去跳街舞的那些可能未必是迷惘的那一代，我不知道，但他诉求他在最后这个时间关键时间他做出了这样一个街舞的，所以你这两支比起来你觉得哪一个更能够打动你呢？然后另外这两天呢也是一样，那个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姚立明他在脸书上 po 了一段文字，也非常，我不能说他一定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也会触动到人心。他讲到为什么他会去帮柯文哲，因为姚老师向来都深蓝的，那柯文哲更被外面觉得是墨绿的，还不是深绿，是墨绿的。可是为什么，他说他第一次其实柯文哲找他的时候他并没有答应，因为但是后来柯文哲告诉他说，你看大家都外面都说我是深绿的，然后你也一直被人家贴上是深蓝的，你看我们两个如果站出来，我们代表的就是一个蓝绿的和解，就站出来什么也不用讲，他就是一个，他也是我要去努力的方向。然后姚立明被打动了就出来帮他，对，我不管这篇文章究竟是一个选举策略还是什么，但他在现在台湾这种蓝绿困境，就恶斗的困境里面，你觉得他会不会对于某一些其实蓝绿认同没有那么深的这一些中间选民他有一点点触动的心？所以你从这一步一步一步的节奏看来，你会觉得哪一边在选举的策略跟他的节奏是好的？那你说连胜文好了，我觉得他倒不是说完全没有东西的人，只是我觉得他急了。你说就算一年前，我记得我在三 D 也都讲过，我觉得蓝军只要连胜文出来是赢定的，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赢定，说选到这样其实我也吓一跳，为什么会这样子。包括我昨天其实跟一个在台湾做民调做20年的一个前辈聊天，就讲到民调封关的这些相关问题，他讲到今年是他有史以来最难测的一年。为什么？因为向来的隐性选民，通常你做这些民调隐性选民通常是绿的，你测不太出来绿的大概他真实的民意反应，但今年全部都是蓝的隐性选民，那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些到底怎么吹出来，最后吹不吹得出来。所以其实大家看这选情也看得真的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到11月29号投票完才知道。对， 哎，我有一个最近啊，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就是说郭台铭他又出来了，陈文茜访他是吧？他谈到经济，而且说的话非常重，他说如果我是外商我是不会投资台湾，就是你们也不要逼我离开台湾。他其实也是对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生态非常的失望，就是凡是对于台湾好的这些什么服贸协议啊，你们立法院就一直在内耗，一直把这些对台湾经济真正是有利的给拒之门外。但是你看这个柯文哲他也回应了，但是他回应的就感觉是鸡同鸭讲，他这么说，他说啊，这郭台铭的目标正确，方法错误，台湾应该向好的民主学习，而不要向希特勒或者苏联的发展模式。他讲的吧，他其实也没有回应说，其实如果我是选民的话，可能我是期待经济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绕开的，你说你最后选举策略怎么样高明也好，你怎么样民主政治发展的完善成熟也好，你最终目的还不是落实于普通的人的生活吗？改善大家的民生吗？尤其是现在台湾这么多年经济停滞不前是吧，他就没有去表达他在经济方面这样一个愿景，你似乎还是觉得他是带着某种情绪性在里面的。就是如果我看完他这番话，确实说我对他的这个信心是降低了很多。而且你不觉得他在上次的电视辩论也好，甚至他后来跟媒体说的很多的这些发言也好，他都没有涉及到这么核心的一个理念。我想如果说他在感情上面能打动人心的话，但是如果他以后做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改善人家的生活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把台湾会拖到一个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甚至是 我先讲最最难的就是一个，其实你说真的选柯文哲弯上了，他做的不好也就4年，我觉得这4年的代价给得起 还是付得上。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民主，你说他是一个好或是一个不好，我觉得这就看你怎么看。另外呢，你说经济的东西他确实是，你说郭董直接讲，你说包括中韩签了 FTA， 你说对台湾不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肯定是。可是现在问题就在哪里，好，服贸这些对台湾经济有没有正面的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可是对老板的影响跟对实际老百姓的影响，这要分成两个层面看了。好，那可能郭董是站在企业家的角度，企业赚钱，外资要进来，好怎么样？可是，在小老百姓身上呢，你大老板赚钱，我的薪水有没有涨？这是一个两个层次的问题。好，那如果你今天在谈那些高大上的一些经济什么国际的经济趋势策略的这些问题，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在我的生活上体现，那可能柯文哲这种所谓可能穷苦的跟我比较贴近的这个人，他至少也许将来在这些策略上他会比较贴近我。 那这是我有安全感。所以你说我觉得用一些太过，你说对台湾的整体经济是不是有贡献，会不会是正向的，我觉得对一般老百姓可能未必那么有感。这也是现在其实台湾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这些问题。所以郭董的话对的，可是小老百姓的有感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实反应。 对，其实我当时采访台湾的资深媒体人政治评论员蓝轩，他当时就说过，为什么现在台北的民众都不想把票投给连胜文，第一是反对马英九的政策，第二是因为现在贫富差距太大，第三是因为连胜文的这个权贵背景在这种环境下本身就给他减了分，所以很多时候这是一个综合的民意，而柯文哲恰恰代表了反政府，反对现在的贫富差距，反对权贵背景，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柯文哲本身这个形象就已经是贴近百姓的，他让这些最基层的选民感受到了温度。但是柯文哲这个温度呢，跟连胜文相比呢，连胜文虽然他有他的优点，但是他一直都是冷冰冰的，所以没有人会愿意投票给一个让自己觉得冷冰冰的人，永远就像谈恋爱一样，我就看你看对眼了，所以我就要把票投给你。 哎，这个台北的目前现在的选战哈，似乎还比较的明晰，就是柯文哲和连胜文之间。但是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在于新北，那朱立伦和尤锡坤，说实话我也是觉得有一些意外的。你想，尤锡坤他怎么样都是民进党的四大天王，但是现在也是远远落后于朱立伦，是吧？这又是为什么？这个各种的原因，我们等会儿也请佩芬来再给我们这个点评一下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三点话新闻继续讨论。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我们先说回这个连胜文和柯文哲哈，就是你看连胜文现在选举一路吧，很多人在帮他，看上去，比如说马英九，比如说郝柏村，比如说连胜文是这个连战是吧？ 对， 爸爸。但是似乎没起到什么大的作用，甚至马英九出来，大家都拜托马英九，你别再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这本身，因为最近我看很多评论都在想，这些就是爷爷啊、爸爸啊、叔叔啊、伯伯、阿姨啊，千万不要再出来帮倒忙。其实我知道他们都是一片好意，可是，在台北市的战场真的不一样。你看连爷爷，就连胜文的爸爸连战先生，其实平常你看读书人温文儒雅。你看就连爷爷您回来了，对，可是你看他到选到现在逼到他嘴巴要讲出混蛋，柯文哲混蛋，这是选情急到什么。可是这其实你说这对连胜文的选情是反效果，还是你就觉得你好像急到已经要跳墙了。另外你说还有一些连胜文现在最大的包袱是他的权贵形象嘛，你没有办法跟我一般老百姓在一起，可是连爷爷出来心疼儿子说我要帮他脱离权贵形象，他现在每天只睡七小时，每天只吃两餐，我到年轻人会觉得哇，每天睡七小时吃两餐，这叫脱离权贵。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对他们讲出的话，就像连胜文自己本身也有一些，他我倒不觉得他是故意的，实在因为他生活我可能也许真的距离一般人有一点距离，就他把流浪狗要送到中南部去，这种说法，你可能会是他是一个 是什么 东西、啊、真的想过的，但或许是台北市没有太多的收容所嘛，那你会觉得好像送到中南部空间大一点也对的，但你这讲出来你就会觉得那中南部人是比较低，我为什么放？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然后还有包括他团队里面的很多的顾问啊，最近也有发表一些文章在批评，就是连胜文的团队，那这些东西你说翻出来就觉得这个团。对，好像你会觉得到最后的这个选战的节奏好像乱了，急了。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在他们党内初选，连胜文跟丁守中在选的时候，马英九是很明显是支持丁守中的，所以包括马英九投票也是投丁守中。所以在最后确定连胜文出现之后，其实也有一些质疑是马英九这个党并没有真正的动起来，我说动起来是真的运动起来，而是结冻起来。所以这其实在地方就像很多里长他根本都不愿意动，就觉得我也不愿意帮你拉票。直到最近因为选情真的太危急了，马英九才真的下达了要动起来了，而且每个立委都有负责要每一个人要搞几场的造势，自己掏腰包，所以我觉得到现在才开始感觉 国民党动起来， 嗯， 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有点晚了。 而且这个可能你想，国民党之前你说马王政争之后，他也确实反映出他自己党内是有个巨大的撕裂的，是吧？ 没错。 你也如果你做的这个戏太过猛的话，也让人觉得太假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胜文其实之前批评过马英九的政策，而且连胜文到现在也没有对这个事儿道歉，他没有否定自己之前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马英九还出来帮连胜文拜票，你就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一方面批评他，一方面还要靠他，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对，那第一个画面就是前几天前两个礼拜呢，有一次我记得就是马英九带着郝龙斌带着连胜文到西门町去拜票嘛。 对， 那天的新闻重点并不是说啊团结起来，而是因为马英九是领导人的身份，所以他的维安是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 嗯嗯， 所以你会发现到了西门町，原本是要亲近群众，是要跟年轻人接触， 反倒是竖了一堵高墙。 郝龙斌、马英九跟连胜文被三层维安人员，大概50个维安人包在最中心，所有的民众都看不到他们三个。所以后来发现，就是连胜文就跟马英九反映说：“哎，这样子拉票真的不太行啊！” 你不要来了。 就马英九震怒，就跟他的就侍卫长说：“可不可以不要这样？”那可是侍卫长说：“不行，这是维安的问题，不可以。”那马英九说：“至少要让民众看到我吧，如果连人都看不到， 这蠢到傻眼。”哎，那这个啊，国民党就不提了，实在。再是一蠢再蠢。你看这个朱立伦和尤熙坤，朱立伦呢大家似乎当之无愧哈，你说国民党里面最有前途的一个大明星。那尤熙坤之战现在看上去他们两个民调可以差距那么大呢，是不是说因为尤熙坤年纪毕竟大了66岁，而且呢似乎他在民进党尽管是四大天王，但是他的这个口碑和声望其实也没有高到说多么惊人的地步，是不是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多少有，因为尤熙坤他毕竟你说四大天王里面他向来锋芒不如像谢长廷、苏贞昌或者是常爱放炮吕秀莲那么的锋芒强，再加上其实他前几年有一点半退状态了，他不是那么活跃在镜头面前， 但为什么又出来选呢？ 其实我觉得个人可能还有自己想要在政坛上 没有完成的政治理想。 对，而且说真的，新北市它是台湾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区域，所以这是一个大票仓，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拿下台北，那当然对他来说他可以在这最后的一个政治舞台上在最后发光，我觉得对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另外我觉得民进党呢其实他未必一定要胜选，他如果说你说一个策略上，他只要派出一个他说他很强但他也不是一个弱将，他至少是一个明星，政治明星，所以用这个人来卡一个朱立伦，我觉得其实成本也可以算，就是把朱立伦卡在新北，因为你国民党肯定你就不能派一个，就是朱立伦到时候说我可能要放到206干嘛，我就随便派一个人来选嘛。 嗯嗯， 对，我觉得来做这个把朱立伦绑在新北其实也有他的效力在。 哦，就是为你将来这个2016大选再给你设置这些障碍，是这么一个长远的规划。 对对，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些考量。因为前阵子我们也看到一些评论，就是其实现在民进党你说还在打九合一，但是其实已经发动2016的选战，说有发起要全面黑朱立伦的这样的一个攻势。对，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他们不是只是看这个11月29了，已经看到是2016的那一步了。 嗯， 所以他们现在的主将并可能主攻手对手并不是马英九，而是朱立伦。 哎，朱立伦， 而且朱立伦其实很晚才决定说这个参选，要参选新北市长之前他一直没有说参选，也没有说不选。很多人就在说朱立伦其实就是在为2016考虑，但是其实在民进党派出尤熙坤之后，朱立伦确实被卡在这儿了。但是民进党也很清楚朱立伦在新北的这个威望是无人能及的，他的民众的支持度啊，他的施政满意度等等，民进党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能撼动朱立伦在新北的位置，所以这一战可能民进党本身就是一个以败取胜的这么一个战，以退为进。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方面做的真的是很聪明。 哎，那到时候如果朱立伦真的去想选的话，他有没有可能辞职，我不干市长了，我直接去冲大位？ 我觉得有，你说要选我就肯定可能，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戏码去选，这是重点。如果到时候是朱立伦举手说我要参选所以我要辞，那就丑了，那就完蛋，那就得罪了这个最大票仓的选民。可是如果到时候呢是蓝军无将，我期待一个救世主朱立伦的将领，是党征召你来选，这时候呢可能你既不会失掉台新北市的这些至少是蓝军的选民，那你又可以漂亮的，因为我是为党来，就是 党内和党外的双重加持，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应该是用，如果要选也是用党征召的方式，而不是他自己 自己说来去 这个有道理哈。哎，说完了新北，我们再看看高雄。高雄我觉得这个选情也非常有意思，是杨秋兴，这是国民党派出来的，民进党呢是陈菊。那陈菊你看之前 经历过这么多的所谓的风浪哈，都没有办法撼动他在高雄人心中的这么一个地位，就是尽管说高雄气爆事件已经是造成这么大一个麻烦，但是现在看上去他的民调还是遥遥领先。我看了杨秋兴也非常着急，他居然在十月底的时候已经公布民调了，他觉得那个民调不准确，他自己再去做了个民调，然后专门为这个民调还开了一个发布会说其实我们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他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但是你看杨秋兴和陈菊之间，他们也是这个情感的纠葛，以前他们都属于民进党，后来杨秋兴呢，他呢是为了参加这个高雄市长的选举，他就是退出了民进党，退出之后不久呢他又加入了国民党，就是他从前是绿的，他现在呢突然之间变成蓝的，那这就是给他自己也可以说是加了一层原罪了，是吧？有人觉得你就是一个叛徒，但是呢他自己也化解得非常巧妙，他说尽管我是从绿转蓝，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政治理念，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选民，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政治理想。哎，这方面可以说他是打了一个圆场。但是呢现在看上去他跟陈菊也完全不是一个这个数量级的比拼上面。 其实杨秋兴以前在做，那时候还没有大高雄的时候，他做 高雄县长， 高雄县长的时候，其实他是南台湾小巨人的， 对， 他的政绩是没话讲， 身高只有一米六一，还一米五一， 非常，而且身材非常瘦小，嗯，对，就其实你发现他是虽然很矮小，但他的政绩真的是非常优秀的， 嗯， 可是就在2010年那时候升格之后，他跟陈菊党内初选，他输了之后，可是因为他实在还想选嘛，脱党之后，嗯，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刚樊素讲的，就是被就跟国民党就是有委任他做那个政院的顾问啊，就是政务委员，然后就慢慢会加入国民党，这是来选。可是其实樊素刚刚也点到一个困境，就是你说对绿营来说，他票肯定拿不到，因为是个叛徒，而且对中间偏绿的这些人，其实你更是叛徒哦，这票是不可能投给你的， 嗯。 可是对蓝的人，你觉得他真的会把这个人当成自己人吗？我觉得他还没有到那种自己人的这种程度， 嗯， 所以你说地方高雄的这些蓝军的地方是不是会100%动起来去帮他？我觉得未必。另外，其实你说这个长期，你说蓝军为什么在这个高雄啊、台南是长期不行？你说往前算，陈菊啊、谢长廷这些都是民进党的一级战将、明星级的， 没错。 他把这些人都放到去高雄去经营，我让高雄人，我觉得说难就是感觉会爽一点。 嗯， 可是你说台北的这些蓝军的这些台北政治，他每一个都感觉他是想要努力的往台北钻去，去行政院去干嘛，去选什么东西。那你说会不会有想过把郝龙斌丢到高雄，或是把这些朱立伦往高雄去？不是嘛？ 嗯， 所以你说长期下来，你就算这次丢了一个杨秋兴，感觉也不是你蓝军的正统的自己人嘛。 嗯， 所以你说在这次选出来，你本身在那种观感，在市民的 Kimoji 上面，我觉得很难。那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陈菊的不败。 对， 我觉得有些时候他是一种很虚幻的情绪。我说之前我在香港就见过陈菊，就是他那时候为那个观光局的那个推广来的时候， 嗯， 他出来你有气场，真的有气场，你会心里那种鸡皮疙瘩会起来，你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有气场，哦，了不起，讲话是有魅力的。 坐过牢的就是不一样。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他真的为台湾的民主的路，他坐了两次的牢， 对， 然后终身不嫁， 嗯， 所以然后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你会觉得他在这条路上他是真的付出过，所以。我觉得某些部分台湾人会觉得亏欠他， 嗯， 所以会在这上面会不忍， 好，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有情感面在， 嗯， 那我也是大概陈菊为什么会怎么样都民调不坠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哎，而且有一种评价说台湾是嫁给陈菊是嫁给了台湾的女人，因为她因为坐牢啊，因为这个民主运动错过了婚配的最佳年龄，之后她就一直都投身于政治，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在情感上大家真的是觉得亏欠到她。而且陈菊呢，因为之前不是也爆出来这个气爆的时候她救灾不力啊，包括风灾的时候她在睡觉等等，但是其实很多民众就说这个，我因为我之前也采访了绿营的专家， 嗯，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陈菊呢这个事儿，很多民众都说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这些都是以前的历史旧账，只是到陈菊这个时候才发生的。不管他当时是在干嘛，可能是在官邸睡觉，但是他之后只要把这个事情解决的好了，那就是好的。所以这事儿不能怪陈菊，睡觉也是人之常情嘛。所以陈菊在这几年基本上是博得了很多高雄地区 选民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大家对他的这种认同感基本上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就像陈菊现在被称作花妈一样，很多高雄人都觉得他就是高雄之母。 嗯，哎，我看过陈菊他跟杨秋兴那些辩论哈，也是两个人毫不遮掩。尽管说以前杨秋兴对陈菊他都是抱着一种感恩的这个心情，因为从前他是他的部下嘛，说他意思就是永远支持陈菊大姐的样子。但是后来你看到在政治面前是吧，大家也不会再讲什么情谊了，也是有的时候说一些非常激烈的话语也都出现了。但是陈菊他在荧幕上的形象还是挺亲切的，比如说他会去跳舞， 对， 跳一些很台的那种舞，就特别可爱。对，而且他的整个的肢体语言吧，就非常和谐，我看的就 确实 比那个广场舞好看多了，就这么一个样子。好，那说到这个台南的现在的选情呢，我们也请教了一位台湾著名的媒体人叫尹乃菁，我们来听听他从这个更加专业的角度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台南之战，国民党和民进党到底差在哪？ 这个对国民党来讲，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政党真的蛮没有出息的啊。就算是一个这么困难的选区啊，但是呢，你如果摆出来的态势呢，就是一副好像哎，反正就是会输了啊，所以无关痛痒的话，那你就怎么可能让这个国民党的选民啊？基本的这些选民呢受到感动呢所以他连他基本的选民呢都感动不了，这个选举之惨烈啊，后来的票数之悬殊呢，就是可以想象的啊。国民党在过去啊曾经试图呢希望让国民党曾经在台南参选呢、啊、并且成绩还不错的啊，就是前国民党的担任教育部门的首长啊去参选，但是呢吴清基呢就是因为上一次的选举呢，对于他来讲呢，大概是整个过程里面啊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冲撞啊，所以他宁愿呢辞官啊不当这个首长了，他也不去参选啊。那他上一次在台南县参选的成绩不错，他只输了民进党的候选人呢大概20000多票左右，所以成绩非常的好。那国民党呢另外啊在党内负责组织动员的啊主委呢，他上一次呢参选这个立委的时候呢成绩也非常的好，但他们这一次呢都确战未战。所以国民党在台南呢、啊、如果不能够推出一个人啊像民进党的林佳龙啊勤恳的啊蹲在台中呢10年啊，就是一次市长选不上没有关系，然后我选立委，然后立委选上了之后呢然后再继续的经营啊台中市长的选举，如果不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愿意呢诚诚恳恳的在地方上面啊努力的啊经营生根赢得选民的认同的话，国民党想要拿回台南呢真的是似乎是比登天还难呢。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像民进党他们在人才的方面，他们很注重培养这个下一代，有很多人会在北台湾扎根然后经营，但是相对而言在南台湾基本上国民党是全军覆没的，而且也后继无人。那造成这种现象，为什么蓝军就一直在台南没有戏呢？除了人才还有其他方面原因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国民党呢愿意呢培养一个人啊，而且这个人呢不畏战不怯战啊，然后真的呢能够在地方上面呢长期的经营的话，对于局势来说呢它是有翻转的机会的啊。然后而且很重要的就在于是长期以来啊，不管是台南也好或者是高雄也好，其实民进党的执政的绩效呢是不好的啊，它各项的数字的表现是不好的，但是呢纯粹就是靠这个意识形态和政党认同的情感啊让这个选民呢长期的认为啊他民进党的执政带给他们骄傲感啊，带给台湾人的尊严感啊，那这个部分呢就要靠啊国民党呢派人去生根，而且呢要靠不管是在执政上面各种的绩效上面呢要大环境和小环境来配合，才足以呢去转变啊这些选民的这个认同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要花很大的这个心血，但是呢没有任何的一个板块呢是推不动的啊，就你如果说不管在平常的时候人员的配置上面，然后在做事情上面啊，让这个民众呢真的能够感觉到呢你切实是关怀到他们的需要的话，这个在他们的抉择上面呢是会出现差别的啊。那现在呢整个马英九的执政的团队啊，会 会让大家呢还是觉得高高在上啊，还是用台北人的眼光呢来看待天下啊，啊来看整个台湾的施政啊，这个的距离感呢是挺大的啊。所以说为什么马英九当初他在自己选举的时候呢，他要到在台湾的各个地方所谓的 long stay 哈，就是待一段的时间呢，就是要去博感情啊。那显然呢对于其他的这个国民党的要深耕南台湾的候选人来讲呢，这一点呢都做得还不够啊。 好，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听到尹乃菁小姐呢，她说的是这个南部和这个台中，其实台南现在的候选人国民党这边呢是黄秀双，她可以说是一个学者型的，以前当过台南大学的校长。那她的对手是赖清德，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对手，也可以说是民进党当中最有前途的一位政治明星了，是吧？可以跟朱立伦的政治前途相媲美，我这么比喻对吗？ 其实是的，你基本上我们刚刚讲到朱立伦会在2016年遇到的问题，赖清德同样会，因为大家外面预测他有可能在2016会搭配最有可能出现的蔡英文当副手嘛，所以到时候蔡清德肯定也会遇到就是怎么向选民交代这个问题。可是我基本上我个人是挺，我还是挺敬佩黄秀双的，因为有勇气，真的在国民党这些所谓的政治人物都没有人敢去一战的情况下，我觉得黄秀双一个学者敢出来在一个最艰难的地方去打这一仗，我讲难听点就是当炮灰。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有勇气，因为他可以不用躺这浑水，所以或许他作为国民党员，他觉得有这个责任在。可是我觉得还是勇气 没错。那剩下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台中，一个是桃园。那台中的候选人方面的国民党这边是胡志强，当了十多年的台中市长，也是创了一个记录呢。那他的对手是林佳龙，刚才尹乃馨小姐讲到，因为林佳龙也是跟胡志强几次交手，但是呢 2005年， 对，有现在是第二次交手了，失败之后你看屡败屡战。那桃园方面的是吴志阳和郑文灿的这个一个对决。那郑文灿现在是蔡英文的心腹了，可以说。那吴志阳身上又有一个抹不去的标签，他又是一枚官二代，是吧？他爸爸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吴伯雄。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尹乃馨怎么样分析选举结果对两党的影响。 国民党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党内会不会有分裂的状况啊。虽然说国民党现在呢因为党章的规定啊，党主席的任期呢是伴随着领导人的任期的啊，所以说马英九呢无论如何呢他不需要辞掉这个党主席，但是如果国民党惨败，党内的压力呢必然很大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到时候呢会有宝马派呢跟反马派之间的啊这个争执，那这个争执呢会不会造成国民党就算形式上不分裂，但是实质上的分裂，然后呢既之影响呢在2016年呢到底国民党呢是由谁出来参选啊？马英九是不是试图啊还要去保住啊他已经跛脚的权力啊，想要指定这个候选人啊？那这个候选人呢虽然呢他是宝马派，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得到呢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在国民党呢实质上面呢形成了下一个阶段呢更严重的啊，就是在挑战2016年的时候呢失掉了整个政权。但是如果说呢国民党呢最终呢在台北市啊台中市还是赢得了这个选举的话呢，对于民进党来讲当然是一个重创啊。那这个重创的关键在于是说蓝绿板块啊是不容易这样突破的啊，而对于蔡英文来讲呢这也会是一个当头棒喝，那就表示呢蔡英文的两岸政策的路线呢他必须啊要在短时间之内，特别是在他参选之前呢、啊、要做一个重大的调整啊。因为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啊，柯文哲的背后呢代表的是学运支持者啊，然后对于国民党的一些路线上面的一个反对啊，开放政策的反对，对于大陆政策的反对啊。那如果说柯文哲赢的话呢，不但代表就是 只要推出对的候选人呢、啊，可以冲过这个蓝绿板块，还代表着他的路线呢、啊，某一些程度上面呢是被选民所支持的啊。那这个对于蔡英文来讲，他也造成了另外一种的束缚，也就是说，蔡英文在2012年的时候输掉了领导人的选举，其实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他的两岸政策啊。他两岸政策呢，他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啊。对于选民来说呢，在那一次呢，对国民党的马英九的九二共识呢，投下了赞成票啊。那但是如果说这一次啊，在台北市长啊，还有台中市长的选举，特别是台北市长的选举，选民用选票啊来告诉这个蔡英文，告诉这个国民党，他们的两岸政策呢，其实呢是不符合民众的需求的话，那蔡英文之后他如就算他想要调整，他也会被这群人，特别是这个学运的这些人士的路线呢被绑架了啊，这个就使得他在2016年想要转身呢、啊。在两岸政策上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呢，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困难。 说了这么多都是猜测啊，如果想知道最终的结果，也请听众朋友们关注11月29号下午5点凤凰 U-Radio 综合台全程直播的台湾九黑选举最终开票结果，我和佩芬也会到现场去采访。 没错，那请大家继续锁定凤凰 U-Radio 对于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更多的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三 d 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